顺皇帝。升明元年春正月已有朔，为改元太和。即有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，自称冲天王。二月辛未，为秦益二州刺史玉洛侯击破之。三月庚子，为以东阳王丕为司徒。夏四月丁卯，为主如白灯，人身如郭山。初，苍梧王在东宫，号元妻丈干，去帝丈余，喜怒乖结，主帅不能进。太宗屡斥陈太妃痛捶之，即即帝位，内为太后太妃，外旦诸大臣，未敢纵议。自家元服，内外稍无以至，朔出游行，使出宫游整一位，俄而弃车骑，率左右数人，或出郊野，或入市禅。太妃每乘轻独车，随相检射，继而轻骑远走一二十里，太妃不复能追，一位亦惧祸，不敢追寻，唯整不武，别在一处，瞻望而已。初，太宗常以陈太妃赐婢人李道尼，以赴迎还，生帝。故帝美威行，自称刘统或李将军，常着小裤衫，营属巷陌无不贯穿，或夜宿客舍，或昼卧道旁，排突饲养与之交易，或遭慢辱，悦而受之。凡诸鄙视，才以作貌过目则能，未尝吹迟，只管便运。即金口既平，骄自尤甚，无日不出。西去臣返，臣出暮归，从者并执缠毛，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，逢无免者，民间扰聚，商贩皆息，门户骤闭，行人殆绝。真追凿聚，不离左右，小有武艺，即加屠剖，一日不杀，则惨然不乐。殿省幽皇，食息不保。阮殿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谋因帝出江城设置，称太后令，换对仗环，闭城门，遣人执地废之，立安成王准。事决，贾诩、帝收殿夫等杀之。太后朔训戒帝，帝不悦。会端午，太后赐帝毛扇，帝嫌其不华，领太医主要欲镇太后，左右指之曰：“若行此事，管便应做孝子，岂复得出入较快？”帝曰：“汝语大有理。”乃止。六月甲戌，有告散骑常侍杜佑文、司徒左长史沈伯、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殿夫同谋者，帝登率卫士，自掩三家，悉诛之。枯解鸾歌，婴孩不免。沈伯时居丧在庐，左右未至，帝挥刀独前，伯之不免，手伯帝耳，唾骂之曰：“汝罪于桀纣，屠戮无日。”遂死。是日大赦。帝常直入领军府，时盛热， 萧道成昼卧罗坦，帝立道成于室内，化父为帝，自寅满将赦之。道成连板曰：“老臣无罪。”左右王天恩曰：“领军复大，是家赦朋，一箭便死，后无复赦，不如以报箭赦之。”帝乃更以报箭射，正中其旗。头公大笑曰：“此手何如？”帝既道成威名，常自摩禅曰：“明日杀萧道成。”陈太妃骂之曰：“萧道成有功于国，若害之，谁复为汝尽力也？”帝乃止。道成忧惧，密与袁粲、楚渊谋废立。粲曰：“主上幼年微过一改，依祸之事，非济世所行，纵使功成，亦终无全地。”渊默然。领军公曹丹阳济僧真言于道成曰：“今朝廷猖狂，人不自保，天下之望不在袁楚，民公岂得坐受一灭？存亡之际，养息熟虑。”道成然之。或劝道成奔广陵起兵，道成世子泽实为晋西王长史，行颍州事，御史则将颍州兵东下会京口。道成密遣所亲刘僧父告其从兄行清济二州刺史刘善明曰：“人多见劝北顾广陵，恐未为长算，今秋风行起，卿若能与袁东海威共动鲁，则我诸计可立。”亦告东海太守袁荣祖。善明曰：“宋氏将亡，余志共之，北鲁若动，反为公患，公神武高士，唯当敬以待之。因机奋发，功业自定，不可远去根本，自以猖獗。”荣祖亦曰：“领府去台百步，公走人岂不知？若单计轻行，广陵人闭门不受，公欲何之？公今动足下床，恐即有叩台门者，公是去矣。”济僧真曰：“主上虽无道，国家累世之计尤为安固，公百口北渡必不得拒，纵得广陵城，天子居深宫施号令，穆公为逆，何以避之？此非万全策也。”道成族弟镇军长史顺之及次子票骑从事中郎仪皆以为：“帝号单行道路，于此立计亦已成功，外州起兵鲜有克捷，徒先人受祸耳。”道成乃止。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姬起兵于东方，道成止之。越骑校尉王敬泽前自结于道成，夜着青衣伏伏道路，为道成听察地之往来。道成命敬泽因结地左右杨玉夫、杨万年、陈凤伯等一十五人于殿中，讯似激变。九七月丁亥夜，帝微行至领军府门，左右曰：“ 一府皆眠，何不援强入？”帝曰：“我今夕欲与一处作敌，一待明夕。”员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门间听闻之。戊子，帝乘鹿车，与左右于台冈赌跳，仍往清源尼寺。晚至新安寺偷狗，就谭渡道人主之。饮酒醉，还仁寿殿寝。杨玉夫常得帝意，至是虎增之，见者切齿曰：“明日当杀小子，取肝肺。”是夜，令玉夫似织女渡河，曰：“见当报我，不见将杀汝。”时帝出入无常，省内诸阁夜皆不闭，乡下未相逢直，无敢出者，素未病逃避，内外莫相近涉。是夕，王敬则出外，玉夫四弟赎寝，与杨万年取地防身刀稳之，斥乡下奏计陈凤伯、秀其手，以长刑法称斥开长明门出，以手与敬则。敬则持意领军府，叩门大呼。萧道成虑苍梧王狂之，不敢开门。敬则于墙上投其手，道成喜事，乃荣服乘马而出。敬则、桓康等皆从。入宫至承明门，诈为行环。敬则恐内人参见，以刀环色归孔，呼门甚急，门开而入。他夕，苍梧王每开门，门者震慑，不敢仰视，至是服之仪。道成入殿，殿中惊怖，继而闻苍梧王死，咸称万岁。己丑旦，道成荣服处殿庭槐树下，以太后令召元粲、楚渊、刘秉入会议。道成谓秉曰：“此使君家事，何以断之？”秉未答。道成虚然尽张，目光如电。秉曰：“尚书重事，可以见父，军旅处分，亦为领军。”道成赐让元粲，粲亦不敢当。王敬则拔白刃，在床侧跳跃曰：“天下事，皆应观萧公，敢有开一言者，血染敬则刀。”仍手取白纱帽加道成手，令即位曰：“今日谁敢复动，势须极热。”道成正色呵之曰：“卿都不自解。”粲欲有言，敬则斥之，乃止。楚渊曰：“非萧公，无以了此。”手取士受道成。道成曰：“相与不肯，我安得辞？”乃下意被法驾一东城，迎立安成王。于是长刀折粲丙等各失色而去。丙出，余路逢从弟运，运开车迎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归兄也。”丙曰：“吾等已让领军矣。”运抚膺曰：“兄肉中俱有血也，今年足矣。”是日，以太后令 属苍梧王罪恶，曰：吾密令萧领军前运明略，安成王准夷临万国，追封豫为苍梧王，一位至东府门，安成王令门者勿开，以待元司徒。灿至，王乃入居朝堂。壬辰，王即皇帝位。十年十一，改元，大赦，葬苍梧王于交潭西。为京兆康王子推族。甲午，萧道成出镇东府，丙申，以道成为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。元粲迁中书监。楚渊、贾开府仪同三司。刘秉迁尚书令、加中领军。以晋西王谢为扬州刺史。刘秉始为尚书万机，本以宗室居之，则天下无变。继而萧道成兼总军国，布置新旅，与夺自专。楚渊素相平复，秉与元粲隔手养成矣。辛丑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仆射。丙午，以武陵王赞为颍州刺史，萧道成改领南徐州刺史。八月壬子，为大赦。癸亥，召元粲镇石头。粲性冲敬，没有朝命，常固辞，逼切不得已，乃就职。致仕之萧道成有不臣之志，因欲图之，及时顺命。初，太宗使陈昭华母养顺帝，戊辰，尊昭华为皇太妃。丙子，谓诏曰：工商造吏各有爵分，而有司纵滥，或染流俗，自今户内有公义者，为止本不成，若有勋劳者，不从此制。萧道成故让司空，庚辰，以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九月已有，未更定律令。戊申，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伯子男。冬十月，低帅杨文度遣其弟文宏袭位求职，献之。初，为徐州刺史李欣，是贤祖为仓部尚书，信用卢奴令范表。新帝左将军英谏曰：表能降人以色，假人以才，轻得意而重势力，听其言也干，察其行也贼，不早决之，后悔无及。心不从，负心之事皆以预表。尚书赵黑与心皆有宠于贤祖，队长选部，心以其私用人为方舟。黑对贤祖发之，由是有隙，请之。心发黑钱为监藏，盗用官物，黑作处为门市，黑恨之，寝食为之衰少。余年，复入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领选。及贤祖卒，黑白冯太后称心专自出为徐州。范表知太后怨心，乃告心谋外叛。太后征心至平城问状，心对无知， 太后引表使正之。辛谓表曰：“汝今污我，我复何言？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后，乃忍为尔乎？”表曰：“表受公恩，何如公受礼夫恩？公忍为之于夫，表何谓不忍于公？”辛慨然叹曰：“吾不用应言，悔之何及？”赵黑父于中构成其罪，丙子朱辛及其子令和令度，黑然后寝食如故。十一月癸未，为征西将军皮欢喜等三将军率众四万及杨文宏。丁亥，为淮州民引其狗自称姚后，聚众于崇山作乱。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。冯太后欲进驻合成之民。雍州刺史张白泽谏曰：“兄渠逆党，尽以消夷，城中岂无忠良仁信之事？奈何不问白黑，一切诛之？”乃止。十二月，为皮欢喜军至建安，杨文宏弃城走。初，沈攸之与萧道成于大明景和之间同执殿省，深相亲善。道成女为攸之子中书侍郎文和父，攸之在荆州，直阁将军高道庆家在华容，贾环过江陵，与攸之争细硕，持桓健康，言攸之反状已成，请以三千人袭之，执政皆以为不可，道成仍保证其不然。杨运长等务攸之，密与道庆谋遣刺客杀攸之，不克。会苍梧王御史，主簿宗衍之、公曹臧寅劝攸之因此起兵。攸之以其长子元衍在建康为司徒左长史，故未发。寅，宁之之子也。时杨运长等已不在内，萧道成遣元衍以苍梧王哭错之句示攸之。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，一旦专制朝权，心不平，谓元衍曰：“吾宁为王陵死，不为贾充生。”然亦未暇举兵，乃上表昌庆，因留元衍。雍州刺史张敬尼素与攸之司马刘穰兵善，以攸之将起事，密以问穰兵，穰兵无所言，即敬尼马邓一之，敬尼乃为之备。攸之有素书十数行，常掏在两当角，云氏明帝与己约事，攸之将举兵，其妾崔氏谏曰：“管年已老，哪不为百口计？”攸之执两当角视之，且称太后使至，赐攸之竹，割之，得太后手令云：“社稷之事，一以伪功。”于是乐兵移袭，遣使邀张敬尼及豫州刺史刘怀珍、凉州刺史子同范伯年、司州刺史姚道和、襄州行事与佩玉、巴陵内史王文和同举兵。敬尼、怀珍、文和并斩其使，持表以闻。 文和寻弃州奔夏口，伯年道和佩玉皆怀两端。道和后秦高祖之孙也。辛酉，幽之前辅国将军孙统等相继东下，幽之谓道成书以为少帝昏狂，已与诸公密议，共白太后，下令废之，奈何交结左右，亲行事逆，乃至不病，刘崇在户，凡在臣下，谁不晚害？又一意朝旧，布置亲党，官阁管乐，习惯家人，吾不知子孟孔明遗训，故如此乎？足下既有贼讼之心，吾宁敢捐包胥之节也。朝廷闻之，凶惧。丁卯，道成入守朝堂，命侍中萧仪代镇东府，辅军行参军萧应镇京口。应，仪之弟也。戊辰，内外转言，己巳，以颍州刺史武陵王赞为荆州刺史。庚午，以右卫将军黄回为颍州刺史，督前锋诸军以讨幽之。初，道成以世子泽为晋西王谢长史，行颍州事，修治器械以备幽之。即征谢为扬州，以泽为左卫将军，与谢俱下。刘怀真言于道成曰：“夏口充要，宜得其人。”道成与泽书曰：“汝既入朝，当须文武兼资，与汝亦合者，唯以后事。”则乃见谢司马柳侍龙自代。道成以侍龙为武陵王赞长史，行颍州事。则将行，谓侍龙曰：“又指一旦为变，焚夏口州建，沿流而东，不可治也。若得幽之刘公颍城，必未能猝拔。君为其内，我为其外，破之必矣。”即幽之起兵，则行至浔阳，未得朝廷处分。众欲背道去建康，则曰：“浔阳地居中流，密而积淀，若流屯盆口，内翻朝廷，外援下手，保具行胜，控制西南，今日会此，天所至也。”或以为盆口城小难固，左中郎将周山图曰：“今据中流，为四方势源，不可以小势难之，苟众心其一，江山皆城隍也。”庚午，则奉谢镇盆口，则西以势为山图，山图断取行旅船板，以造楼橹，立水栅，旬日皆办。道成闻之，喜曰：“则真我子也。”以则为西讨都督，则起山图为君父。时江州刺史少陵王友镇浔阳，则以为浔阳城不足固，表以友同镇盆口，留江州别驾豫章胡协之守浔阳。襄州刺史王运遭母丧罢归，至巴陵，与沈攸之身相结。使攸之未举兵，运过颍州，欲因萧泽出调作难，据颍城，则知之，不出，还 至东府，又欲因萧道成出调作难，道成又不出。运乃与袁灿、刘炳密谋诛道成，将帅黄回、任厚伯、孙谭冠、王宜兴、卜伯兴等皆与通谋。伯兴，天宇之子也。道成初闻幽之事起，自往诣灿，灿辞不见。通直郎袁达谓灿，不宜事一同。灿曰：“彼若以主幼时间，与贵阳时不易，解我入台，我何辞以拒之？一朝同旨，欲意得乎？”道成乃召楚渊，与之联席，每事必引渊共之。时刘运为领军将军，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阁，黄回等诸将皆出屯新亭。初，楚渊为卫将军，遭母忧去职，朝廷敦迫不起，灿素有重名，自往辟说，渊乃从之。即灿为尚书令，遭母忧，渊辟说肯治，灿遂不起，渊由是恨之。即沈攸之事起，道成与渊议之。渊曰：“西夏信难，势必无成，公当先备其内耳。”灿谋既定，将以告渊。众谓渊与道成素善，不可告。灿曰：“渊与彼虽善，岂容大作同意？今若不告，事定便应除之。”乃以谋告渊。渊即以告道成。道成亦先闻其谋，遣君主苏烈、薛渊、太原王天生将兵助灿守石头，薛渊故辞，道成抢之，渊不得已，涕泣拜辞。道成曰：“请尽在石头，日夕去来，何悲如是？且又何辞？”渊曰：“不审功能保袁公共为一家否？今渊王与之同，则复功；不同，则立受祸，何得不悲？”道成曰：“所以遣卿，正为能尽临事之宜，使我无息故之忧耳。但当努力，无所多言。”渊，安都之从子也。道成又以萧纪将军王敬泽为直阁，与伯兴共总进兵。灿谋剿太后令，使运、伯兴率宿卫兵攻道成于朝堂，回等率所领为应。刘炳、任厚伯等并赴石头。本期人身夜发，丙匡扰不知所为，扑后即树桩，临去辍更写胸上，守阵不自禁。未暗，载妇女尽士奔石头，不屈数百，喝意满道。既至，见灿，灿惊曰：“何事俱来？仅拜矣。”丙曰：“得见公，万死何恨？”孙谭冠闻之，一本石头。丹阳城王逊等走告道成，事乃大怒。逊，僧绰之子也。道成密使人告王敬泽，使阁已闭，敬泽欲开阁出。 卜伯兴严兵违背，敬则乃据所指乌弼得出，至中书省收运，运以成言，列竹自照，见敬则促至，惊起迎之，曰：“兄何能夜顾？”敬则呵之曰：“小子哪敢做贼！”运报敬则，敬则全殴其甲，扑地而杀之，又杀伯兴。苏烈等据仓城聚灿。王运闻丙已走，叹曰：“事不成矣。”狼狈率部曲数百向石头。本期开南门，时暗夜，薛渊拒门射之，运谓灿已败，即散走。道成遣君主会稽戴僧敬率数百人向石头助列等，自仓门得入，欲之并力攻灿。孙谭贯骁勇善战，台军死者百余人。王天生殊死战，故得相持。自害至仇，戴僧敬分兵攻府西门，焚之。参与丙在城东门，见火起，欲还复府。丙与二子与该于城走，参下城，列竹自照，为其子罪曰：“本之一目不能止大厦之崩，但以名义至此耳。”僧敬成案于城独进，罪绝有一人，以身未灿。僧敬执钱擢之，灿谓罪曰：“我不失忠臣，汝不失孝子。”遂父子俱死，百姓哀之，遥曰：“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灿死，不作楚渊生。”刘秉父子走至鹅岩湖，追直斩之。任厚伯等秉乘船赴石头，既至，台军已急，不得入，乃迟还。黄回严兵，其结旦率所领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道成，闻事泄，不敢发。道成抚之如旧。王运、孙谭贯皆逃窜，先捕得运，斩之，其余灿党皆无所问。灿典谦莫四祖为灿丙宣通密谋，道成召节之曰：“袁灿谋反，何不启闻？”四祖曰：“小人无实，但知报恩，何敢泄其大事？今袁公已死，亦不求生。”运鄙人张成伯藏匿运，道成并射而用之。灿简淡平素，而无经世之才，好饮酒，喜饮讽，身居巨任，不肯当世。主事每往咨爵，或高勇对之。闲居高卧，门无杂宾，物情不接，故急于败。裴子也论曰：“袁景倩民望国华，守富托之重，只不足以除奸，权不足以处变，萧条散落，威而不服，即九鼎既清，三才将换，区区斗城之礼，处万死而不辞，盖到匹夫之节，而无栋梁之惧矣。”贾诩大赦。乙亥，以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，新除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， 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，吏部尚书王焕为丹阳尹，言之玉之孙也。刘秉帝侠为吴郡太守，司徒右长史张圭永之子也，早父丧在吴，家素豪盛，萧道成使归四剑取侠，会侠赵归一府，归率不屈十余人直入斋中，执侠斩之，郡中莫敢动。道成闻之，以告归从父领军冲，冲曰：“归以百口一致，出手得鲁矣。”道成即以归为吴郡太守。道成移屯乐舞堂，有以重兵赴黄回使西上，而配以复心。回素与王宜兴不协，恐宜兴反告其谋，闰月辛巳，因事收宜兴，斩之。诸将皆言回握强兵必反，宁朔将军桓康请独往刺之。道成曰：“卿等何疑？彼无能为也。”沈攸之遣中兵参军孙统等武将以三万人为前驱，司马刘穰兵等武将以二万人刺之，又遣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兵出夏口，据鲁山。癸巳，攸之至夏口，自恃兵强，有骄色，以郢城弱小，不足攻，云：“欲问讯安西。”赞伯黄金浦遣人告柳世龙曰：“匹太后令，当暂还都，卿既相与奉国，想得此意。”世龙曰：“冬夏之事，久成生问，郢城小镇，自守而已。”宗衍之劝攸之攻郢城，臧寅以为郢城兵虽少而地险，攻守势易，非旬日可拔，若不实举，挫锐损威，今顺流长驱，即日可捷，既清根本，郢城岂能自固？攸之从其计，欲留偏师守郢城，自将大众东下。以卫将发，柳世龙遣人于西竹挑战，前军中兵参军焦度于城楼上四言骂攸之，且贿辱之。攸之怒，改计攻城，令诸军登岸烧郭邑，筑长围，昼夜攻战。世龙随仪俱应，攸之不能克。道成命吴兴太守沈文秀督吴钱塘军事，文秀守攸之地，新安太守登之，诛其宗族。以卫以后军将军杨运常为宣城太守，于是太宗必臣无再省尽者矣。沈约论曰：“夫人君难灭，九重傲绝，陪奉朝夕，一格轻视，皆踏之任以有私存，继而恩以遐生，信由恩故，可无惮之姿，有一亲之色，孝见太史，主威独运，而行政纠杂，理难变通，耳目所忌，事归尽席，即参欢运，后惨书，动中主情，举无谬止。人主为其身卑未薄，以为权不得重，曾不知 蜀平社贵，胡界虎威，外无逼主之嫌，内有专用之效，事清天下，谓之祸物。即太宗晚运，虑经盛衰，权姓之徒涉淡宗威，欲使幼主孤立，永窃国权，构造同意，兴树祸系，弟弟宗王相继涂脚，宝座肃清，始由于此矣。辛丑，尚书左丞济阳江密建议假萧道成黄钺，从之。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，以龙骧将军杨文宏为略阳太守。人吟为皮欢喜拔家庐，斩文度，为以杨南当族弟广襄为阴平公，家庐戍主，仍召欢喜驻洛谷城。文宏奉表谢罪于魏，遣子苟奴入侍，魏以文宏为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以四，萧道成出顿新亭，为票骑参军江淹曰：“天下纷纷，君位何如？”淹曰：“成败在德，不在众寡。公雄武有其略，一胜也；宽容而仁恕，二胜也；贤能必立，三胜也；民望所归，四胜也；奉天子以伐叛逆，五胜也；彼智睿而气小，一败也；有威而无恩，二败也；士卒解体，三败也；近身不怀，四败也；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，五败也；虽豺狼十万，终为我祸。”道成笑曰：“君谈过矣。”南徐州行事刘善明言于道成曰：“由之收众聚计，造舟致谢，包藏祸心，于今十年，性既险躁，才非持重，而起逆累寻，迟回不进，一则暗于兵机，二则人情离怨，三则有智肘之患，四则天夺其魄，本虑其飘勇轻速，演习未备，决于一战，今六师齐奋，诸侯同举，此隆中之鸟耳。”萧泽问攸之于舟山图，山图曰：“攸之相与临湘，朔贡征伐，颇惜其人，性度显克，士心不复，今顿兵兼程之下，使所以为离散之见耳。”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，百官荣服入朝。沈攸之进锐攻郢城，柳侍龙乘舰屡破之。萧泽遣君主桓敬等八军据西塞，为侍龙声援。攸之获营府法曹南乡范云，使送书入城，降武陵王赞独一枪，柳侍龙于三十尾皆去其手，城中欲杀之。云曰：“老母若弟，玄命审视，若违其命，或必及亲，今日救路，甘心如寄。”乃射之。攸之遣其将黄甫仲贤向武昌，中兵参军公孙方平向西阳，武昌太守臧焕降于攸之， 西洋太守王玉奔彭城，方平据西洋，豫州刺史刘怀珍遣建宁太守张摩等将万人击之，辛酉方平败走。平西将军黄回等均至西洋，溯流而进。有指素施人情，但皆以威力，出发江陵已有逃者，急攻郢城三十余日不拔，逃者稍多。有指日夕乘马立营抚慰，而去者不息。有指大怒，诏诸君主曰：我批太后令，建议下都，大事若克，白纱帽共着耳。如其不振，朝廷自诛我百口，不关于人，必军人叛散，解卿等不以为意。我亦不能问叛身，自尽军中有叛者，君主任其罪。于是一人叛，遣人追之，一去不返，莫敢发觉，鲜有异迹。刘穰兵射书入城请降，柳侍龙开门纳之。丁卯夜，穰兵稍营而去，军中见火起，整弃甲走，将帅不能进。幽之闻之，怒，贤须举之，收穰兵兄子天赐，女婿张平鲁，斩之。向旦，又至率众过江，至鲁山，军遂大散，诸将皆走。臧寅曰：幸其成而弃其败，吾不忍为也，乃投水死。有指犹有数十骑自随，宣令军中曰：荆州城中大有钱，可相与还取，以为资粮。郢城未有追军，而散军未蛮超，更相聚结，可二万人，遂攸之还江陵。张敬尼既斩攸之使者，即勒兵，真攸之下，遂袭江陵。攸之使子元衍与监长史江毅别驾傅宣共守江陵城。敬尼至沙桥，观望未尽。城中夜闻鹤唳，未为军来，义宣开门出走，吏民崩溃。元衍奔宠州，为人所杀。敬尼至江陵，主攸之二子四孙。攸之将至江陵百余里，闻常以为敬尼所惧，士卒随之者皆散。攸之无所归，与其子文和走至华容界，解异于莅临。己巳，村民斩首送江陵。敬尼擎之以盾，复以轻伞，殉诸士郭，乃送建康。敬尼诸攸之亲党，收其财物数十万，皆以入私。初，仓曹参军金城边荣为府陆氏所辱，攸之魏荣鞭杀陆氏。及敬尼将至，荣为刘府司马，或说之使意敬尼降。荣曰：受沈公厚恩，共如此大事，一朝缓急，便一本心，吾不能也。诚愧，军士只以见敬尼。敬尼曰：边公何不早来？荣曰：沈公见刘守城，不忍委屈，本不其生，何须见问？敬尼曰：死何难得， 命斩之。荣欢笑而去。荣克泰山程雍之报荣曰：“与边公周游，不忍见边公死，岂先见杀？”兵人不得行路，以白敬尼。敬尼曰：“求死甚易，何谓不许？先杀雍之，然后即荣。”军人莫不垂泣。孙同、宗衍之等皆伏诛。丙子，解言以侍中柳侍龙为尚书右仆射，萧道成还镇东府。丁丑，以右卫将军萧泽为江州刺史，侍中萧仪为中领军。二月庚辰，以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，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。癸未，加萧道成太尉、都督南徐等16州诸军事，以卫将军楚渊为中书监、司空。道成表送黄钺。吏部郎王翦，僧绰之子也，神采渊旷，好学博文，少有宰相之志，时论亦推许之。道成以翦为太尉右长史，待遇隆密，事无大小专委之。丁亥，魏主如待汤泉。癸卯，还。荡昌王弥基出立。三月丙子，为遣使拜弥基征南大将军、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荡昌王。黄回不乐在颍州，故求南兖，遂率部曲折还。辛卯，改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，南兖州刺史。初，王运去襄州。襄州刺史南阳王会谓之镇。长沙内史与佩玉行府事。会先遣中兵参军韩佑宗将兵戍襄州，与佩玉不相能，即沈攸之反，两人互相疑。佩玉袭杀佑宗。黄回至颍州，遣辅国将军任厚伯行襄州事，厚伯折杀佩玉，即以自免。襄州刺史吕安国之镇，萧道成使安国诛厚伯。夏四月甲申，魏主如郭山。丁亥，还。萧道成以黄回终为祸乱，回有部曲数千人，欲遣收，恐为乱。辛卯，召回入东府，至亭外斋，使元康将数十人，属回罪而杀之，并其子敬陵相僧念。甲午，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应行南兖州事，仍以其弟晃代之。五月，魏晋皇族贵戚及市民之家不顾士卒，下与非类婚偶，犯者以为治论。魏主与太后临虎卷，由虎翼登阁道，即至御座，侍卫皆惊靡。吏部尚书王睿执戟御之，太后称以为忠，亲任御众。六月丁酉，以辅国将军杨文宏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庚子，魏皇叔若卒。萧道成以大明以来 公私奢侈，秋八月，奏罢御府。省二上方雕饰器玩，辛卯又奏禁民间华伪杂物，凡17条。乙未，以萧泽为领军将军，萧仪为江州刺史。九月以四朔，日有食之。萧道成欲引石贤参赞大业。夜，召票骑长史谢斐禀人于语，久之，斐无言，为二小儿捉竹。道成虑斐难之，仍取竹遣儿。斐又无言，道成乃呼左右。斐庄之子也。太尉右长史王翦知其旨，他日请见言于道成曰：“功高不赏，古今非一，以功今日魏地，与中面北可乎？”道成正色才之，而神采内合。简因曰：“简蒙公书判，所以土所难土，和次句之身，宋氏失德，非公岂复宁济？但人情交薄，不能持久。公若小腹推迁，则人望去矣，岂为大业永伦，七尺亦不可得保。”道成曰：“轻言不无理。”简曰：“公今名位，故事经常宰相，以礼绝群后，威势变革，当先令楚公知之，简请贤命。”道成曰：“我当自亡。”经少日，道成自造楚冤，款言以轨，乃谓曰：“我梦应得官。”冤曰：“今受时耳，恐一二年间未容便宜，且即梦未必应在旦夕。”道成还，以告简。简曰：“处事未达理耳。”简乃倡议加道成太傅，加黄钺，使中书舍人于整作诏。道成所亲任侠曰：“此大事，应报楚公。”道成曰：“楚公不从，奈何？”侠曰：“燕回牺身保妻子，非有奇才异杰，侠能治之，冤果无为意。”丙午，召进道成、贾黄钺、大都督、中外诸军事、太傅、领扬州牧、见旅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明。使持节、太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道成故辞书礼，以扬州刺史晋西王谢为司徒。戊申，太傅道成以萧应为南兖州刺史。冬十月丁丑，以萧晃为豫州刺史。己卯，获孙谭冠，杀之。为员外散骑常侍郑熙来聘。壬寅，立皇后谢氏，后庄之孙也。十一月癸亥，临礼侯刘晃作谋反，与其党皆伏诛。晃秉之从子也。甲子，徙南阳王会为随郡王。为冯太后即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， 乌云会江南畔。十二月癸巳，朱慧及妻并其子弟。太后以猜贤所一灭者十余家，而慧所立皆有善政，为人有冤惜之。尚书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礼乐多为正典，大明中即以公玄和合必服，结束虽会律乖雅体。又今之轻伤时由同爵，三祖风流宜因迎耳，经络相高将佐弥贵，中庸和雅莫近于斯，而情变听仪稍复消落，十数年间亡者将半，民间竟造新生杂曲，繁淫无极，一命有司悉加补缀，朝廷从之。是岁为怀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归乡里，寻复以安车征至平城，拜镇军大将军、中书监，故辞不许。乘车入殿，朝贺不拜。